第117集，放风筝。 社长， 怎么了？ 侍卫长的目光许多次划过薛远了，最终还是闭上了嘴。 这处就很空旷，若是放起风筝的话，这处就够了。 这处确实可以，那就放吧。薛青的风筝呢？长得是个什么样子？在这处。 薛远将风筝放起，有侍卫配合着他，帮他将风筝举高千远，等下一阵大风吹来时再猛然随风放手。风筝悠悠飞上了天，在避暑行宫的上头成了独有的一处风光。顾元白以折扇遮住额前刺目的日光，抬头往上一看，就看到了那风筝的样子。 这竟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燕子风筝。 顾元白原本以为薛远那般的性格放的风筝应当是非常庞大嚣张的，却没想到大错特错，这风筝极其平凡，平凡的顾元白都有些惊讶。惊讶之后，顾元白又有些好笑，他勾了勾唇角，正要收回视线，风却猛地一收，那风筝晃晃荡荡就要落地。在落地之前，薛远及时扯了扯线，恰好又一阵风吹起，这风筝又重新飞了起来。只是那靠近的一瞬，顾元白好像在燕子风筝上看到了几行字。风筝放了一会儿，侍卫长就上前从薛远手中接过了东西，他暗中苦口婆心地劝道： 薛大人，身体为重，你如今拖着病体前来圣上跟前，受罪的还不是自己，何必呢？ 他们还不知道先前发生的事，只单纯以为薛远为帝报仇得罪了安乐侯，因此才被圣上惩戒。侍卫长越是和薛远相处，越觉得薛远是个说话不好听、态度很不好的好人，他真的是在担心着薛远。 你这样折腾自己的身子，到了最后伤处岂不是会更加严重？ 那就受着吧。 薛远将风筝交与侍卫长，大步朝着顾元白走近。顾元白正在琢磨风筝上的字迹，见他过来便随口一问道： 那是什么？臣随手写的两行字，写着玩的，圣上无需在意。 薛远随意瞥了一眼，收回了视线。顾元白嗯了一声，没了看风筝的兴致，在薛远的陪同下一起走到了附近休憩的阴凉地坐下，看着侍卫长带着人还在辛辛苦苦地放着风筝。 圣上，先前是臣逾越了，雷霆雨露皆是皇恩，臣见识短浅，目光很是浅薄，读的书少，就不知道规矩。 薛远突然开口，顾元白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薛远的唇角勾起，眼中若不是血丝狼狈，必定温文尔雅的风度翩翩。这不是薛远，或者说这种感觉并不是薛远应该给顾元白的感觉。顾元白眉头不由蹙起，过了一会儿淡淡道： 朕已经忘了。 薛远连笑意都没变，只是点了点头，随即就将目光放到了不远处的风筝上去。拼了命说出来的话，压着所有感情，薛远生平第一次说出那种话，就这样被顾元白忘了。但没关系，薛远会准备好另外一番更好的话。前方的侍卫长等人都在专心看着燕子风筝，后方的顾元白和薛远已经从阴凉地缓缓走向了最近的一个四角亭。四角亭建在墓道之上，墓道两旁都是碧绿泛着黄的湖泊，鸟雀飞来，在人靠近之前又倏地飞走。薛远看清了顾元白手中的折扇： 圣上，这扇子出自何人之手？ 楚卫。 这两个字一说出来，顾元白就觉得有些微妙。 现在第一位原文男主对我有了心思，那第二位可怎么办？没想到除了做皇帝，还得兼职做情感大师和婚介所。 薛远从扇子上收回了视线。 原来是楚大人所作， 他的笔墨字画可都是一绝啊。他是百年之后也要成为别人手中的珍宝了， 圣上，您看，前方有只鸟，正在给幼鸟捕食。 嗯，在哪儿？ 臣斗胆请旨，握一握圣上的手，指给您看。 不用，朕不看了。 薛元也不强求，他慢悠悠地陪侍在旁，步子不急不缓，即便被拒绝了也没有失望。等到了四角亭之后，顾元白正要随处找个地方坐下，薛元先道： 圣上莫急，臣擦一擦。 他从怀中掏出一方白色手帕，将亭中座位上的灰尘给擦了擦。实际上哪里需要去擦，自从圣上驾临避暑行宫以来，洒扫太监和宫女俱是勤勤恳恳，哪里都干干净净，不曾落上丝毫的灰尘，就是怕冲撞了圣上受到惩罚。薛远这一弯腰，顾元白就闻到一股似有若无的血腥气，他眉头一皱，顺着血腥气靠近，再闻时却又闻到了一些药草和青草的味道。顾元白嗅了嗅，闻得越多，反而是最开始闻到的血腥味再也闻不到了。他还想再凑近一步，谁曾想薛远突然站起身，背部猛地袭来，倏地撞上了顾元白的鼻子。薛远身体僵硬一瞬，快速转身，因为着急，伤口都猛地裂开。但他一看到被撞得捂着鼻子，平日里冷酷无情的小皇帝，现在却眼中泛着润光时，什么话什么动作都忘了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 原来小没良心，还知道疼。 顾元白鼻子被一撞，直接撞上了泪腺，他憋着疼，但身子太过娇贵，这一撞泪腺直接蹦出了眼泪， 太丢人了。 但即使这么狼狈，顾元白也不想在薛远面前丢人，他忍着这酸疼，面不改色地镇定着，好像这双眼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皇帝倔强极了，薛远回过神之后，好笑地弯腰低声哄着： 别动，我看看。 看个屁。 薛远拿开了顾元白捂着鼻子的手，这一看还好，只是被撞的地方有些红了，还没伤着。顾元白眼前一片模糊，疼的感觉到了最顶点，接着才开始缓缓退去。他前不久对待薛远还是卑微冷酷的模样，薛远时常看到他的表情大多是含着威严或是亲切的笑容，一旦生气便是寒冰瑟瑟，但从未见过顾元白泪眼朦胧。 圣上，臣想给你擦擦泪。 不准用擦凳子的那条手帕。 怎么舍得拿手帕给你擦泪？ 薛远无声好笑，笑里有几分天生带出来的讥讽意味，他认真无比地拿着掌心捧着顾元白的脸，拇指轻轻擦过，将顾元白眼角些微的泪痕擦去，但手一碰上去，好像又将原本还在眼眶之中的泪给戳了出来，顾元白自己都无所察觉时，又是几滴泪刷地流了出来。薛远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